编年记下第四章。以后他置了一座铜坛，长20肘，宽20肘，高10肘，又筑了一个铜海，从这边到那边直径10肘，做圆形，高5肘，圆周30肘。铜海边缘下四周围绕着刨瓜形的装饰品，每肘10个，分2行。刨瓜与铜海是同时铸成的。有12只铜牛驮着铜海，3只向北，3只向西，3只向南，3只向东。铜海安放在铜牛背上，牛尾朝里。铜海后一掌，边如杯形，形似百合花，可容3000巴特。他又置了10个铜盆，5个安置在右边，5个安置在左边，作为洗涤之用，洗涤做全燔祭的物品，但铜海只可为司祭做洗涤之用。又照所规定的式样置了10个金灯台，放在殿内，右边5个，左边5个。又置了10张桌子，放在殿内，右边5张，左边5张。又造了100个金碗，又造了司祭院与大院以及院门，门包上铜。他把铜海放在右边东南角。胡兰也置了锅、铲和盘。胡兰为撒罗满王做了一切因为上主的殿所做的工作，2根柱子，2个柱顶上的球形柱头，2个网子遮盖柱顶上2个球形的柱头，2个网子上的400个石榴，每个网子有2行石榴，以遮住柱顶上2个球形柱头。10个盆座及座上的10个铜盆，1个铜海及下面12只铜牛，锅铲、钩以及一切用具，这一切都是胡兰阿比用光滑的铜给撒罗满王为上主的殿所制造的，是王在约旦平原与苏科特与扎尔堂之间用胶泥模铸成的。撒罗满所制的这一切器皿实在众多，所用的铜重量无法计算。以后撒罗满又制造了上主殿内的一切用具，金坛和供饼的桌子，灯台和依照规例应在内殿前点的灯盏，都是用纯金制成的，还有花蕊、灯盏和竹简，都是用金及纯金制成的，还有刀、碗、盘和火盘，都是纯金的。殿宇的门及进入至圣所内里的门，以及圣殿及正殿的门，也都是金的。